校友同学在跟我聊一些问题啊，竟然是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是说什么，如果他听说某某神医啊，还是有人没有医得很好怎么办？那我说这是常态啊，就一个医生的治愈率有80%以上，就算是伟大的神医了。那你也不要要求每个人都是炉火神，好不好？啊，那种就是还可以就接受了，好不好？那如果他医不好，你就换一家嘛。而且我是觉得，我不晓得那些神医开药是如何之神啊。虽然神医我也认识几位啦，可是啊，我开药就觉得好需要病人的配合啊，所以起居啦、作息啦、甚至情绪啦都有关系。所以你很难说那个人的药是不是真的开的对或者错。其实，而且就算有那种很乖的病人，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他的病不很好搞哦。所以，那还有一些病，我这样讲一些很迷信的话，就是有一些病是你把脉的时候，他那个脉一搭上去会有奇怪的气这样转上来，那你就会知道他那个病其实是身上有着魔啊，平一灵造成的。那这个根本就已经不属于这个。不完全属于宗教的范不是完全属于医中医的范围了，好不好？所以那种你就没有办法说。就像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子宫肌瘤啊，是这个月验有，下个月验没有，然后再下个月验就都有，然后后来发现他这样子，他那个月常常跟丈夫吵架就有，然后比较没有吵架就没有。那个子宫肌瘤是怎么来的？那根本就是那种坏的情绪引发的那种平医现象造成的。那那种就不太属于用药的范围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承认世界上有一些我们人类不容易解释的事情。那这样的东西你也不能说它一定怎么样。就像通常会得到淋巴癌的人哦，都是脾气很坏的人。那脾气坏到那个程度的人，通常淋巴癌是医不好的，因为他的心灵会一直给那个癌症能量。那所以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因为都已经那么坏脾气，都坏到会得癌症了，那你跟他讲说你要不生气啊，然后病才会好啊，那人听得了你的话吗？不要说他听不了他本人也听不了他本人的话啦。所以就有些事情你只好放过，好不好？就很多病人是你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的，就像刚刚下课前同学跟我讲说他家里面有人喝酒喝很多什么的，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不对？就是那已经是要喝这么多酒的人了，我想我没有办法吧，对不对？就像我家里面的人常常跟我讲说，你可能漫画少看一点啊，这个大个人了还是每个礼拜去租书店，那我就说看漫画比较好看嘛。那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会自己找一些理由把它戒掉嘛，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刚刚同学下课的时候问我说，伤寒论这个东西是不是很适合写成电脑程式，就是问一些问题要按来按去，对不对？ Yes or no， 然后就可以找到你要吃什么药。那我要说的是，日本人的那种一般大众的那种休闲类的中医书籍就是这样子写的。就是比如说我鼻子过敏常常流鼻水，对不对？他就会说你的鼻子过敏是遇冷还是会发作，还是平常就会发作，然后他就选 A 或者选 B，然后清鼻涕还是黄鼻涕，选 A 或者选 B， 然后最后就出现一个方，可能是柴胡加桂枝汤，可能是小青龙汤，然后用起来都非常有效。那这个东西真的，你如果用经方去排比这个东西，再加上一些临床的观察，这些有的没的，那个东西真的好好用哦，可以的，因为日本人是经方的世界为主。那可是我说你在台湾写这个程式，你是要饿死是不是？你写出一个经方的这个问答题的程式，你卖给谁？现在外面哪一个医者要用经方？或者是照伤寒论的说法在用经方，对，现在医者用经方常常都是觉得差不多就用了，但是他没有照伤寒论的那个结构去思考。所以你在台湾做成程式做得出来是很好啦，如果你们不计成本做出来，我们同学大家来打电玩啊，做网路游戏什么的，我就觉得不错。我就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时代趋势哦，就是我很感谢现在天下有一个叫李海下的人哦，把这个伤寒论炒成当红炸子鸡哦，这样我们在那边教书才有人来哦。如果他不这样炒的话，我还没生意呢，对不对？就我怎么能不感谢他呢？那同样的，你们这个 趁着你海下热床，就把城市解出来，然后把城市那电玩光碟片寄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叫他玩，他玩得很高兴，在那个网络上面说啊，有什么有心人啊，什么哦，夫妻什么做出来，说不定你就可以大卖啊，对不对？那你们自己去想啊，这我不归我管。基本上我认为是可行啊，可行，但你必须说还能读得好熟好熟，然后啊，每一个病的那个细微的转换都非常清楚，而且还要知道哪几个方其实是没有效的。就是有些伤寒症的方传到今天也不知道怎么错检产品，就是不太有效。还有就是科中没有效或怎么样，就比如说陈助教跟我每次用什么，比如玄附带着它都一定失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正和这可能是药材的问题或者是制造的问题，我不知道。所以但基本上是可以的，甚至有些东西都不用自己写，日本人都写好了啊。那再来就是说到这个学这些东西啊，就像刚刚那些同学跟我谈到名医的神医的问题，或者神医讲的什么伟大的话之类的问题，我会觉得我们当初一起做本草研究的同学会觉得说能够从几句话里面认出来是谁讲的，对不对？那其实这只是一个我们这些小朋友的一个比较肤浅的感受。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很佩服很佩服的人，比如说像大陆的刘杜周教授，那他的伤寒论的课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这个人他已经读伤寒论读到他能够感觉得出张仲景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比如说他在讲解伤寒论，就会说，比如说他说有一个病友灾怪什么的，你帮人家病人煎了汤送过去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就伤寒论里面有一个条文，他就说你看那个时候张仲景那个时候的医生是要去病家看病人，然后回家煎汤药，然后再帮他把药送过去给病人喝，所以医生是何等的建业啊。其实真的在中国传统的世界里面，医生是建业没有错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好像我们会了伤寒论就觉得自己很高级了呢？好像不是哦，因为如果你真的好好学伤寒论，或者是拿一个笔画意境，因为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哦，比那个，我没有把人锁在外面吗？好像有哦。没有啊，对对对，那就好。那个，就你会觉得其实中医也不是那么难吧。伤寒论如果你乖乖照书开药，照书生病，那也照书生病而定，那也不是那么难吧啊。就是虽然我觉得中，我不觉得中医简单，可是如果你没关系啊，但是我也觉得好像乖乖的学还是有机会学好的。那等到你把中医学得比较好一点，你就会觉得说这跟你跟那个什么日本的什么妙手小厨师学做拉面，跟酱菜学做寿司相比，中医也没有比较难啦。那如果那个酱菜的寿司没有特别说他是什么伟大的人，那你们也就大家这种感觉就好了嘛。啊，所以就不要因为学中医就骄傲啊。那就是说像有些神医会说出一些言论，但是因为那言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是他一时之间讲出来的话，可能不能包含很多层面的正确，但它是非常好的。就像我学本草或者学伤寒，我读历代的注解，我都很喜欢听到这些神医的一时之间冲动讲的话，因为他那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个观点，就是他看到这样的东西。但是是不是他讲这句话就要照他来拍板定案呢？那不一定啊。那所以好比说刘杜周教授或者郝万山教授他们教的东西都是那种我看来看去都挑不出一点毛病的，其实真正能够把经方学到那么稳啊，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那虽然他们看起来都不强，他们讲出来的话都觉得平平实实的，就说甘草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能够那么平平实实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哦。相反的，有一些神医讲出来的片片之言哦，哇，就是什么病就是怎样造成的，那其实这种话其实你又何必讲？你会医这个病，我觉得是非常好，那你何必讲那种话？因为可能有些人刚好不是那样子，对不对？所以 现在这个社会可能有些人比较出风头，你会觉得他很厉害，可是我觉得那些不出风头的人里面其实有非常伟大的人存在啊，所以可能希望各位同学大概知道一下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再来看说六至二十五条啊，这个太阳病呢，它出福贵之汤，反凡不解者，先赐风府风池，却于贵之汤。就是说，有的是我们说过太阳经受邪，对不对？都是我们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有邪气进来，对不对？那邪气就会盘踞在这边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判断的很正确的贵之汤症，那你喝药照理说就没有错了，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人喝了药以后觉得非常的烦，就是心情很乱，就觉得整个人不爽的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其实烦是一个有心理感觉，就是人觉得情绪上有一种不爽的感觉啊。那然后并没有好，那这样子的话就代表说首先是要叫病人不要慌，就因为你知道我们桂枝汤把这个药性从营分通到胃分，再从皮表从汗把这个邪气推出来，对不对？可是可能你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个地方那个病邪咬你咬得特别紧，那这个病邪咬得特别紧的地方呢，就会让它一下子拔不掉，就好像那个病毒，我们假设它是一个什么妖怪的话，可能那个妖怪在你的后脑勺啊，这个已经整只病毒都已经被逼出来了，翅膀已经在外面，就它一个嘴巴还咬着你这个地方，哇，这样的话真的太可惜了啊。但是还差这样子。我记得我上次上课有说，今天要跟大家谈谈关于病毒的问题，就病毒是什么？我在中期班有举过一个例子，我说连癌症都可以隔着玻璃传染的，对不对？那可信的那个东西，这种所谓的 RNA level、DNA level， 就是说 RNA、DNA 层次的东西，其实都是一种零的现象，可以这样讲。或者比如说那个病毒引起的那个带状疱疹，对不对？就像西医说带状疱疹是照这个神经在长的，所以都发在神经上，有红点，非常痛。那我有西医院的做事情的朋友啊，他就说真的就照神经在长，因为他知道发在神经元上面。可是我也说，我也遇到过一个很老牌的西医啊。那位老教授，我问他说：“带状疱疹是什么东西？是病毒这东西，到底是物质还是能量？”他说：“病毒不是物质，病毒是讯息。因为他本人有一次发带状疱疹呢，在身上画出了一个小肠筋。那小肠筋这个东西不是人的神经，因为他是西医，他很清楚知道人的神经是长在哪里的，所以。”沿着经脉发的东西，比如说沿着一条带脉这样子过来，那个哪里有？那哪里是沿着神经，对不对？神经的话要更有一个比较斜的角度来沿着神经，所以病毒这个东西，它可以沿着物质身体的神经长，也可以沿着灵魂的身体的经脉长，这样明白吗？所以病毒它是一个不确定是不是物质的存在，那这个观念要先有。那我们中国人在治疗病毒的疾病是有目前我所知的地球上最高的贡献跟疗效，那所以我们当然要以这个临床上最有效的那边的理论当作是比较正确的。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把病毒看成是一种灵气，会比较好。那当然有很多细部的这种不能分析的很透彻的问题，那我也不能跟各位逞强。就比如说，你说病毒是能量，那为什么艾滋病用保险套就挡得下来？对不对？那能量的话，照理说不用经过保险套啊，对不对？就是有没有保险套都没差啊。就像我就说，那我说，那你说保险套可以挡住病毒，那我又要说了，就是我平常帮人把脉，他如果在感冒，我身体就要去一搭手，什么症状我都全套，有一瞬间他的感冒我就复制完成了。那这样子当落一个感冒的过程，你说我就是没有中标吗？我就是有啊，有病毒啊。那我要吃很多感冒药才会好啊。那到底病毒是什么东西？你们各位同学，你们有些比较学的比较科学的告诉我好不好？因为我已经不知道了。我们现在就停留在不知道的世界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至少我们不能随便定义它是那个西医说的什么一组 RNA 进入你的细胞什么的，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那一整个磁场这样子 过来的时候，其实细胞就开始产生这些变化。到底孰先孰后，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我的肉眼看不到。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难，我们只能说尽量打低层次。就像我不是说要学这个医道，什么都要捏猪脚，对不对？要从最低层次的地方去接触它，才容易找到真相，都要打高空。那陈独教听了我庄子教的课，说什么每况愈下，他就说哦，对对对，所以我们应该要，他就跟我讲学理子，他就说那你就不应该讲那些形而上关于小小的神话，你讲到小小应该讲到通马桶，他就会懂了、啊、就是这样子，通马桶的时候用那么一拔的马桶就通了，材料就是这样哦，对对对对啊，那立即越低级越好啊。然后我就感觉跟陈独教那边比烂，然后说这个，我最近看到例子觉得非常低级，我觉得他非常的好，我就没把他举得那么好，因为我那个时候啊跟你们讲那个阴阳的虚实还讲得很形而上啊，对不对？那那个有一个人，有本书叫《人体使用手册》，他举这个例子我就觉得真好。他说电脑啊那个有毛病的时候，你当然是先检查电压够不够，那有人先把硬碟拆开来看的，那这东西就是阳虚跟阴虚的问题，你懂吧？一个人的肾脏是最机能的，应该检查是这个人能量有没有够，肾脏才能恢复机能。怎么会是说肾脏坏死，然后在那边挖来挖去的，对不对？你说电脑，有人说电脑坏先换硬碟的吗？对，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先看它的能量有没有问题，对不对？电压不符合比较是主要的原因。那我觉得，那个作者吴先生，我就觉得例子觉得真好，非常生活化。我说陈独教就说，哎呀，世界上还是有像你这样电脑白痴啊，像杰中你能够听得懂这个例子，我都已经觉得不可思议啦。那可能还是有些家庭主妇啊比较不了解啊，所以你不要举电脑例子啊。那我不晓得，可能有些还是听不懂啊，我不知道。那所以我就觉得例子是举得越低级越好啊，就像陈独教经常举个新例子给我听，他说我们说水生木，对不对？那有些人就会说为什么不是土生木呢？木不是长在土里的吗？他们说这种例子就要举那个最近电视上抓到那个什么种大麻的那个犯人，他说他那个大麻全部是种在那个水根，种在别墅里面啊，所以的确是水生木，不是土生木啊。所以就是要拿那种最低级的实事来加以讲解啊，中医才比较明白啊，对不对？所以请大家知道啊，我们这边尽量不要耍高管，要耍低级啊。那这个，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病毒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假设它有一只怪兽啊，然后全身都已经被赶出去，只剩下个嘴巴还咬在人的穴道上。那这个时候要把那个穴道那边松开，因为它那个邪气可能聚在这边还最多。那古时候的人是用刺法，就是说因为这地方你说中间这个，因为风池风府是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嘛啊，还有这个中间，那如果你这地方用针扎下去，万一刺到眼脑的话变成什么？哦，变成杀人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不要这么麻烦。那如果张仲景就说那你用放血针，比如说三人针什么刺一下，然后挤一滴血就会好，其实可以的啊、哦、张仲景的刺法都是放血疗法，就这样刺一下就会有挤一滴血出来就很好。但是你们可能还是会觉得说三人针也很痛哎、欸，我觉得三人针真的刺起来蛮痛的，虽然这地方神经很少，就刺起来还好，但是我们也不要这样做。那怎么做？就是如果你喝了桂枝汤，你会觉得整个人烦闷不堪，那怎么样呢？你家里面备一片那个刮痧片，然后你就这样这样子一直刮，一直刮，一直刮，一直刮，然后刮十几分钟就可以了，这样懂吗？甚至你连刮痧片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怎样穴道按摩，就像你掐小猫掐猫的时候掐那个地方，就这个地方这样子捏啊捏啊捏啊就会好，这样懂吗？没有那么难搞，所以用刮痧片或者是按摩法就可以了啊，所以不必真的一根什么两一寸半针这样插下去啊。虽然旁边的是可以了啊，但是能够用比较简单方法解决，就用简单的方法啊。所以这是一个桂枝汤完全合正合脉可能发生的现象，那记得发生这个现象就要刮痧，好不好？啊，这件事情把它记得哦，不要说是因为你想想看，张仲景一个桂枝汤就有这么多调节，对不对？吃一个药就你知道，就是感觉上好像什么吃一个桂枝汤是多么艰辛的过程啊，需要注意那么多事情。可是就是这样才确保它的疗效啊，就是你越龟毛会医的越好嘛。那如果你随便会像这样的随便吃一吃，那当然就不太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应用啊，七吃二十和二十三条。 那是第几页啊？那这个22、23是提到一个状况，就是有人什么病都没有，甚至他不是身体虚，就是人还是很有精神的啊，就是脸红红的，就是看起来不是很虚的样子，你懂吧？就是脉没有很虚，人没有很虚，可是他非常容易流汗，是这种病。我跟你讲，如果一个人他是很虚很虚，那这个很虚很虚的人很容易流汗，那是理所当然的吧？就是脸色惨白、双眼无神这种人，如果一点点小事就出一身汗，那这个是虚的关系，那是完全另外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不是在说虚劳，懂吗？我们不是在说虚人，是一个没有病的平人，常常会流汗的话，他可能是桂枝汤症。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病人常自汗出者，此为容气和胃气不协也。所以然者，容行脉中，胃行脉外，胃气不共容气协和故也。复发其汗，则与宜桂枝汤啊。这就是讲说，一个人他如果没事一直会出汗，我们常常会人容易自汗，那都是因为他的表阳虚，对不对？他的身体表面的阳气太虚了，所以身体才容易出汗啊。那一个人的表阳会虚，会容易出汗，其实这东西有点关系到我们从在中医基础班讲的气化的问题。就是当你的身体的表面的能量太稀薄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会把你的表面的水都当成是异类，这样就随便就放它出去了。但是能量太不足的时候会出现的现象。那但是不是我们说的是表阳虚，不是里阴虚哦？因为里阴虚的人是盗汗，不是自汗。因为人在这个入夜睡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是有一些胃气要收进营气，然后有一些营气会出来外面，这样子在那个转换过程发生了之后才流汗，代表他的营气很虚的话，胃气不虚，对不对？这样才会睡觉的时候流汗，晚上的时候流汗，对不对？那是因为营气出来了才流汗，代表他的营气很虚，所以换营气来当差的时候觉得气不够，对不对？那是阴虚的汗。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或者是半夜才会流汗，那个是阴虚，这个又不一样，懂吗？这个是平常一个人在过正常白天日子的时候特别容易出汗。他就说这个人呢又没有病，这个他其实营分血管里面的那个能量其实是够的，只是他那个能量没有办法顺利的透到外面来，所以他表面看起来很虚，可是他又不是整个人在虚。那这样子你需要做的事情呢，只是让他把从营通到胃的这条路打通，他的表阳就不用虚了，事情就结束了。所以这样子很简单，对不对？方子 不难理解，对不对？所以说那你再发他一次汗就好。这是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东西是关系到中医的这个辨证范畴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很阳气很虚，所以一直流汗，我们持方有一个方叫做玉屏风散，知道吗？就是把主要的结构是黄芪跟防风，就是把防风这种驱风药带着这个黄芪，把黄芪提出来，好像在补漏水一样，把你身体的表面的气都补起来，这样子。那有些人就会说，因为黄芪有这种固表阳的效果啊，就是所以是不是应该在桂枝汤里面加一些黄芪呢？其实不是的，因为桂枝汤加了黄芪以后治的是别的病，是治一个叫做黄汗的病，是腋下一出汗，这个衣服这边都是黄的，很黄的那种病，那个药的位置是攻就走的不一样的，这样懂吗？所以那有人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是真的很气虚，然后很容易出汗，那个你吃桂枝汤不会好，你要吃补气的药啊，比如说玉屏风散。可是如果你是这个书讲的这个状况的话，你吃玉屏风散这种药就不会好，因为它容气都不能通到胃气，你再吃更多的东西到这边它也出不来啊，所以吃玉屏风散也不会有效，只会在里面闷闷的，这样懂吗？所以中医是有这个范畴论。那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真的是很容易流汗，可是一点病都没有，那给他用桂枝汤好好的发他一场汗，那这个发他一场汗的过程，他这个桂枝汤能够把他这个营通到胃的那个路把它打通，那发一次以后就好非常多。 哦，之后你再吃点什么随便调补药，就因为有些人他发通了以后才发现，哎，等到营气或通到胃气才发现我人真的虚了呀，就说他那个不够表里两边一起用啊，那个时候再吃一些其他补药就会有效。但是如果是纯粹的这条讲的东西，你吃补药是不会有效的啊，因为补药根本出不来。而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呢？因为荣胃不通或者称为营胃不通这件事情是很多补药没有效的原因，这样听得懂吗？因为你的这个身体的气不能够通畅的时候，很多补药都不能到位。所以桂枝汤结构之后，我们会教它怎么样变成小健荣汤，其实就有这个理由。荣胃不通的人非常难补，所以你要有这个知道。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很喜欢用小健荣汤，大家这也是原因之一啊。那接下来他23又强调一次同样的事，他说这个人脏无他病，就这个人根本没有病。然后呢，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平常都没有病，然后也不是感冒，但是他常常会发低烧。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人？他没事体温就比别人高，就发低烧出汗的状况。他说这是胃气不和啊，他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他的也是荣胃不能够支援胃气，至于这个胃气太薄弱了，胃气太薄弱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就像我们说常常吃太多姜的人会容易发烧，就是这样子。他的气不够，然后就会气虚发热。可是你从他的脉来看的话，这个人又不虚，不是真正的气虚，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他是这个荣胃不和的问题。所以他说先其实发汗得愈，这个先其实就好像说他有的时候会发热发汗，对不对？那你会慢慢找到一个规律，就像可能每天下午3点会这样子，那你就下午2点给他喝桂枝汤，在他这个发热发汗来以前呢，先发他一场，把这个营胃打通，那他的病可能就永远不会再来了。那就是一发就可以收工的。那我曾经有朋友真的是很容易这样出汗，然后没什么病，然后我就叫他桂枝汤像治感冒一样好好的发一身汗，那之后那个毛病就好很多。那可能他还没有好的时候再发一次，然后如果再觉得发现他是剩下的是虚的话，再吃补气药什么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从这个角度，就是从等于这也不是治感冒，就是治杂病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再认识一下桂枝汤，也就是说你们在桂枝汤的这个应用范围里面呢，可以再加进一两点，就是说完全没有病的容易出大汗，以及这个人没事会发低烧。但是这两个都是以没有病为前提啊，你说这个人根本是有病所以在发烧，那是当然的嘛。那这两个可以思考他合不合桂枝汤症，而这两种人的脉大概不会是浮脉啦，就不会是感冒的脉，所以这完全只有症，就不能论脉。但是脉就你不要拔出有那种什么肾脉没有肝脉没有，就是已经是五脏虚损，那你就不要用这一招，就是脉还算普普通通这样子就可以用，好不好？所以这是桂枝汤的一个应用的范畴啊。那另外呢，桂枝汤还有一个应用的范围是那个妇人篇的那个比如说怀孕的妇人常常会想吐什么的，那种用桂枝汤。但是呢，这个妇人篇不在我这一次的教学范围，所以你们就课后你自己翻，或者自己知道一下。就像上次同学有人下课，在上一次上礼拜六下课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说：“那如果是孕妇能不能用，或者产妇能不能用？”其实我听到会有点愣住，因为我没有准备这个范围的课程。所以我有点不熟悉，好像产妇的感冒有另外一个治法，那孕妇的感冒到底怎么样？因为那同学如果说孕妇不能吃姜，那是不是怎么样？其实孕妇吃一点姜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啊，但是你知道有些人真的吃姜吃得很重，那这样子不好。那孕妇不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对不对？那这个也不在乎一个姜了吧？那你去看那个黄承毅中医的网站啊，他那个孕妇不能在房间里面钉钉子哦，所以的话她就会什么生出来的孩子身上有小洞哦，怎么样的，对不对？然后那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宁可信其有，她举了好多好多血淋淋的实例啊，就是那还是相信一下比较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孕妇在怀胎儿的时候那个胎儿的灵魂到底有多大只，所以你在这房间里面做一些事情可能会打到胎儿的灵魂，你也搞不清楚。因为好像有一些说法是人的灵魂其实比人的肉体大非常多，所以就稍微小心一点比较好。当然那不是我的 教书范围，所以我也说得很轻松的哈。那这个孕妇二组，因为桂枝汤，我记得那个陈伯谈中医啊，就香港的陈大济啊，你知道什么叫香港人啊？这个事情糟糕了，糟糕了，香港人常常会说大济了，就是药开了很大济。这句话就是因为当年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啊，广东新会的陈伯谈哦，他开伤寒论的方啊，都是伤寒论写几两，还有开几两啊，那个病人拿回家的药，整天在超市上买菜回家那样子大包，然后就有一个名叫陈大济啊，就是吓死那时候的人，所以就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今天香港人还会说这件事情大济的大济，就是因为说大济断掉啊，就是一个中医可以改变整个省的这个语言习惯啊，就是蛮好玩的。就是陈大济他也是研究伤寒论，研究到他说他是抱着一本伤寒论死去活来的人。那他研究伤寒论是已经龟毛到极点。我有时候我每次读完伤寒论都会再读一遍陈大济的书，然后就是他会勾勒出一些很多医家都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他不是每一句话都看得懂，他有些话都已经太黑了哦，讲得完全玄幻你也不要看，但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桂枝汤是从太阴底面移开太阳，太阴是脾啊，脾经，太阳是膀胱经。他说从桂枝汤这个药性变成是进入脾的虚块，已经深入了脾里面，再由脾去输布出来，然后开到膀胱经去。所以这句话老师讲得非常好，我没有听过别的医家这样讲过。那至于说桂枝汤的那个，所以这个怎么样跟太阴牵扯上关系的话，那这个日后有机会再说。那至于像桂枝汤症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跟你们讲说，你们可以自己看的参考书《金方实验录》里面，我有说过有个老太太，她这个后脑勺啊发一个脓包，我们说这叫什么脑举啊，甚至可以说是阴举，这个脓包是这样写的嘛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危险，对不对？那这种东西我们平常中医的症治是用有汤，那个阳和汤，阳和汤是把那个什么，因为发在这种地方的那种脓包或者是塌陷不出的脓包其实会烂进去，很可怕，所以呢我们都是要用那个什么鹿角胶、熟地黄、附子这种麻黄这种热药跟发药把它推出来，不然的话长进去不得了，这样懂吗？那可是曹英甫他在那个医案里面他是这样子，金方实验录啊，你们自己回家看参考书，他会说因为那个老太太这样子，这个脑举，她的那个学生还是谁啊？就发现说，哎，她的脉是桂枝汤症，因为膀胱经受邪的话，就会有桂枝汤症出来的可能，对不对？所以，到底这个脑举应该开什么汤，其实不是一定的哦，是因为那人刚好有桂枝汤症，这样懂吗？所以他就开了一帖桂枝汤，然后里面桂枝还放很少，因为那个人还怕说再发炎化脓，怕桂枝害他那个发炎的更厉害。但我们现在知道珠穆通连那个盲肠炎都可以像桂枝汤这样下去，桂枝那么重都没关系，就已经解禁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十方派的时代，所以都很小心。然后用桂枝汤喝了以后呢，哎，那个老太太的脓包就好了。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条膀胱经不好，对不对？你用了桂枝汤调好了，就连脓包这种邪气都可以被退出去，这样懂吗？只是先决条件是那个人要有桂枝汤症，这样明白吗？还有金方实验录也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桂枝汤的感冒我们或许可以称为肠胃型感冒。什么？他就提到说当年啊中国人原来一直都养生养得不错啊，可是那可恶的邪恶的外国人啊进口什么东西都是冰激凌啊，就是诱人的哈根达斯之类的啊，那你喝下去之后，那个吃下去之后就开始呈现一些感冒的症状，那那个往往是桂枝汤症。所以他就说其实直接从肠胃从脾胃这边受到寒气也可以变成桂枝汤症，让大家知道一下，如果有一天喝冰水喝坏了的话，或许是桂枝汤，或许是理中汤，就看脉症了啊。那不行，有句话不能讲，对，因为我讲到我的师门的例子啦，就是说我的中医的老师他是说就是有一年他好像吃哈根达斯吃的比较凶一点，然后说什么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月经痛啊！那可能这样子好像泄露说我的长辈是死的性别这样子，你的搜那个搜寻范围就会缩小。 那这个，所以呢，能够从吃冰而瘦血，就知道其实桂枝汤的那个瘦冰范围真的是有一点像是肌肉了。那这东西有很多很多五行可以讲，那为什么风邪啊不去钻到骨头里呢？那我说，因为在这边就已经是属于就是你知道膀胱经气这个胃气是属于水气啊，所以水生木啊，所以它就留在这边啊，或者钻到肌肉里面，肌肉属土啊，所以木克土啊，所以留在这边啊。然后呢寒邪是属水啊，所以水的话就从气象所钻到骨头里头去啊，不然的话它就是血管就是火啊，对不对？血液属于心脏嘛，所以水克火啊，就克到血管，就有些这种黑话可以讲。那你觉得这黑话对你临床有帮助吗？这是用来掰的很合理用，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知道它可以这样的在这个地方合理，可是我们不要再多说这些事情。当然我们说在五脏派说桂枝汤是肝阳虚变成脾阳虚，所以你要正脾阳正肝阳就可以把它医好。那这种说法我觉得在医感冒的临床没有什么意义哦。我们医感冒要看准那个病毒在哪里，然后稳稳的这一掌推出去啊，一定要打好这个如来神掌，就是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如来神掌推出去，那个房屋一定要出现一个五指形的洞，那才叫如来神掌，对不对？那不要打得不好啊。所以那像桂枝汤，还有桂枝汤呢，喝下去以后啊，其实凡是太阳经的发汗药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有可能吃了以后出汗，也有可能还没有出汗它就直接从排尿解决了。所以有些人吃桂枝汤，他真的就是今天吃了桂枝汤，然后明天就觉得哎病好了，所以他就觉得桂枝汤不一定需要发汗。但是那是因为有些人会从尿解，因为反正膀胱经上嘛，对不对？它要从哪边出去随便嘛。但是我觉得你不能赌说桂枝汤一定能够尿解，这样懂吗？因为尿解需要另外一味药才能确定它会尿解。比如说小青龙汤里有半夏，小青龙汤那个半夏非常好玩，你半夏加的太少，它就变成汗解，人就会虚掉；如果半夏加的很够，它就会从尿解，人就不会虚掉。哦，是。就很有意思的，但是桂枝汤是一个以汗解为主的药啊，所以你们不要期待它一定会从尿解。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桂枝汤啊，可以这样子通调营卫，对不对？你们有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活用范围啊，比如说你们最近运动不足之类的啊，就吃这桂枝汤等于小小的做一个体操，这样也不错啊。所以运动不足的人可以吃桂枝汤，但是运动不足的人当然也可以吃四物汤，对不对？四物汤也是活血的啊。这些都是因为你知道，如果常常不动的话，你的血管都堆积在这东西，对不对？吃四物汤也可以清清嘛，对不对？所以四物汤也可以清血管嘛。那个桂枝汤呢，在运动不足这件事情上面，我记得，好比说这样子说吧。从前我们有一次在大学研究室帮老师呢搬研究室。因为书很多，我们几个助理大概搬了67箱书还多少，那书是很重的东西耶。所以那天搬完研究室之后呢，你知道人会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坐公车的时候啊，不是那时候公车就抓那个杆子，对不对？但他刹车的时候你会跟他有一点就像抓一下那个杆子，对不对？就不要滑开。我是抓着那个杆子，然后看着自己的手这样的滑开，然后人退出去，然后就是已经手已经累到软成那个程度了，你知道吗？就是太累，就没有不知道怎么实力了。然后呢，到了学校呢，那同学看到老师呢，当然就不无哀怨之情啊，就这个魔鬼上司啊，这样子让我们怎么样？那老师就一人发一包科学中药啊，让吃一下。然后吃下去之后就好了，好像没有，就变得完全没有操劳过那种酸痛的感觉，就等于是之前那一场噩梦变成吃一场噩梦，就身体完全变成好像没有操过的状态。那我们老师那时候没有说太多，就说这是桂枝汤改的方啊。那我也不好意思去问。我跟你讲，凡是我预定将来要拿来卖钱的东西，我都不敢问，因为我讨厌被师门觉得说你问就要去卖钱。所以呢，我就想说你能不能复制那个方，就是桂枝汤当底子，因为桂枝汤当底子其实已经是一个提示了，对不对？那我们记得那个药吃起来有点那个难吃的味道，好像是乳香末药的味道。所以呢，我后来就陆陆续续不断在复制这个方，然后就给小白鼠一号吃，小白鼠号吃，因为我公司他们动不动办活动，我这工读生都很累，然后就今天这个，所以我那什么什么肌肉酸痛方有什么 Mark 1 和 Mark 2这样一个标，然后不断改版。 然后就为他们吃，为他们吃，然后在想说想复制出当年老师那个方的那么强的药性。那后来是在明通那边呢，我的师姑老板娘她说什么，有一次她趁她公公婆婆回乡下的时候，把家具快搬动，然后因为公公婆婆很啰嗦，然后趁他们回乡下的时候整理家里面，然后公公婆婆提早回来怎么样，对不对？来不及复原，然后被抓包之类的，然后就弄到一个女人家，然后全身的衣橱啊什么搬来搬去就很累很累。那我就说，那不然我们现在研发 Mark 4好了，已经试探过很多版本了。那那时候给我的师姑吃的时候，他就说，哎，不错哦，好像就立刻身体就几分钟就不酸痛了。那所以如果你们有人是运动啊操劳，我可以把这个 Mark 4给你们，我还在陆续研发中啊。但是至少现在是有这样一个版本嘛。那神助教，其实你也晓得，神助教你也晓得，我对于自己开数学药都是记不清楚的啊，所以你看一下我前面写对了，如果太离谱，你提醒我一下。就是桂枝汤大概五克吧，就克中了啊，桂枝汤五克，然后呢，因为那个身体这样子劳累过以后，一定会气比较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加点黄芪好了啊，那黄芪我就加个两克好了。那这个筋骨有一点劳累的话，好像加一点续断比较好吧，就是稍微就是给它一点补充吧，所以我续断加 0.5， 然后这些血路的这种酸痛把它清掉，我觉得那种止酸止痛乳香末药不错用，所以乳香跟末药大概 0.3 吧。那如果你们要再补一点，可以加点粉光参，或有人比较酸在腰，你加点杜仲也不错嘛，对不对？杜仲是闪到腰还蛮好的哦。那这样子，杜仲的话可以加到 0.5 以上，因为是很好的补药而已。这个药还没有漏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啊？我记得续断啊什么那类的东西，应该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可以加的。就是看你要不要加什么仙鹤草啦、啊、什么银安货啊什么的，那它主要结构是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运动后会酸痛的时候你这样吃一包哦，就会不酸很多，然后就还不错啦。所以桂枝汤借着它的这个通调营卫的这个路子，你可以再一些其他药去走一走，这样懂吗？那当然之后我们要教的桂枝汤的很多很多加减法啊，都会用到这条路。那这条路用的，我觉得在补药上面算是非常精彩的，就是之后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啊。那那个真的是蛮，还有将来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就用那条路去载着其他药去走，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再来我们翻到这个六枝九条跟六枝十条，这个是知道一下也好啊，但是临床上没有太大的那个需要。就是他说啊，太阳病愈解时，从四至胃上，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太阳病啊，通常要好的时候，他都会挑选这个四五胃三个时辰好，意思是什么呢？是太阳病是在接近中午的那段时间最容易好，因为可能中午的时候阳气比较重，所以身体比较有能力把这个邪气排除。那临床上面其实没有这个太重要的，就是说我跟你讲，针对这句话，大陆那边有做研究哈，什么桂枝汤的临床使用效果是报告，就是什么上午11点的时候喝桂枝汤效果最好。但是你们千万不要白吃到生什么病，等到第二天上午11点才吃桂枝汤啊！就是张仲景的要求是现在生病，现在辨证，现在吃药，这样懂吗？啊，所以千万不要笨到那什么，等到第二天11点才吃桂枝汤啊！然后呢，其实他这个只是给你一个思考，就是可能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人也比较容易把外邪排除这样子。那至于说第十啊，风加表姐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我跟你讲， 刚刚讲一个酒客，对不对？就是酒是他的主人，他是客人，他是酒客，对，他的灵魂已经被酒占领了，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客。那封家是什么呢？就是桂枝汤镇叫做中风，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家呢？就是很会做这件事情的叫做家，对不对？很会画漫画叫漫画家，那很会得中风症的叫疯家，那懂吗？啊，就他很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叫做家。所以呢，一个很会感冒的人呢，如果他是感冒的这种长期犯惯犯啊，那他就算吃了桂枝汤发完了，他大概还是会好像人懒懒的、倦倦的，因为他病成习惯，他的身体已经对那个身体来讲呢，生病的感觉才是正常的感觉，健康的感觉是陌生的感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就算桂枝汤发完了说不病了，可是他也会觉得哎呀，人还是软软的嘛，感觉上好像身体不爽不爽的嘛，那个不爽不爽就是不干不净的那种，好像感那个感觉会等12天才会好。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常感冒的人，那桂枝汤吃了有好到你可以过正常生活就算了，那种有点不爽不爽的感觉大概要慢慢好，这样明白吗？当然你也让它快一点好，比如说如果将来你们比较会用药的话，这个12天有的时候可以用小建中汤去缩短那个时间，有的时候可以用补中益气汤去缩短那个时间，那等到你们比较会用补药的时候，可能会自己找到那个方法啊。像我的话，有的时候是用真武汤来缩短那个时间的啊，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做法。所以这里呢，就是关于被桂枝汤这个主轴啊，大家记得。那当然，不要说正忘掉，因为我觉得一直在岔题讲别的东西啊。那我们今天再多教一味药，好不好？我们再多教一味葛根啊。我们来看桂枝加葛根汤啊。桂枝加葛根汤是6枝15条啊。他说太阳饼向背降紧紧啊，有人说要念抢树树，这是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啦，就是这个字这个念紧是这样子，这个字它这个象形就好像把你的脖子掐得紧紧的，懂不懂？就很多后脑勺啊好像被掐得好紧好紧那种感觉。那有人说念树，那当然这个念树的东西已经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已经经过详实的考证说不可能是念树，但是那个念树其实我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台湾话有一个东西叫受丢，对不对？就是被树到，那就是那种我念的发不标准，你念有念啊，对不起，那个，所以就是说，那种好像被树到的感觉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用这个汤。然后呢，以及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啊。那这个汗出恶风其实就是原本的桂枝汤症会有的，对不对？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标准的桂枝汤症，才加上一个兼症，叫做后脑勺很僵。那这个后脑勺很僵呢，就是用桂枝加葛根汤为主。那这个桂枝加葛根汤呢，就是桂枝汤里面哈、把芍药跟桂枝都从3两减到2两，然后再加葛根4两。我是觉得加葛根4两的话，的确啊，芍药桂枝减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葛根也可以驱太阳之邪，所以它的那个邪气如果真的凝聚在这边的话，葛根多一点，桂枝少一点是可以的。那么桂枝加葛根，那我们来讲一下葛根啊。葛根这味药呢，我们看本草地方说生川谷治消渴生大热呕吐，然后呢起阴气解诸毒啊，这些诸痹啊，那这些东西呢，我们从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有讲过，对不对？葛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葛根就是一个你插，你说你们看过黄金葛吧，对不对？那个黄金葛插在那个一个小茶杯里面，它的根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它们的蔓可以长到那么长，对不对？那它等于是那一点点根就可以把那么多的水带到那个藤蔓的顶上，而且还蛮不容易枯的哦。像我这种虐待植物的专家，我们家黄金葛的地方是 完全处于干旱状态，过得跟仙人掌一般的生活啊，他现在也没有枯掉啊，就他已经渴三天我才给水都会有了、啊、如果是薄荷的话一天就死给你看了、啊、环境可不会。那个所以他就确确实实能够从土底下把这个水抓到很末梢，对不对？根那么短，梢那么长，他就说他这个东西，我们说它象征什么？象征的是太阳经，因为连着太阳经是把这个水晶之气运送上来的一条经，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从某一个地方把水抓上来，然后把那个水气放到太阳经输上来。那个某一个地方，那我们说葛根是埋在土里的，对不对？所以葛的根它的作用点应该是以人的胃这个区块。如果你要说脾胃的话，连脾我都不敢讲，因为脾的区块比较低，因为我们这个这一整块都泛指脾，对不对？脾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泛指这整块消化的机能，所以应该只能说到胃啊。也就是从这个阳明足阳明胃经这个胃这个地方呢，把胃部以下的水呢抽上来，然后呢把它输送回到后面的膀胱经上来到头顶。那这件事情就后来我们有些方就会看得到，葛根它可以止拉肚子，因为拉肚子就是水掉下去了，它可以从以胃当个中轴把那个水拉上来的话，不是拉肚子就比较没有水可以拉了嘛，对不对？所以它这个葛骨至下利十岁以上或那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因为葛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葛花是碎碎的小花，结出来果实也不是很大，可是碎碎像米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葛结出来的这种像米一样的东西啊，它就可以把这个常年的夏利把它医好，是有这样子的功效。那至于说治消渴啊，如果你是那种尿崩症的消渴，就是糖尿病就称为尿崩症，对不对？那它把水拉上来，的确那个水比较不会往下掉，然后上面比较不会那么口渴，但是葛根不是真正的那个治消渴很好的药啊，就是只能够止一时。然后身大热是这样子，如果是比如说像葛根汤之类的药，常常用在那个脑膜炎疾病的那种整个人都僵直在那边抽搐那种状况，这样懂吗？那有时候用葛根，有时候用瓜蒌啊，因为它们是同类的东西，都是一个藤子把水上来，就是瓜蒌结成一坨瓜，所以它可以把那个水保在胃里面，那葛根是会上来散掉，就这样子。所以那种脑炎的时候那种僵直常常会用到葛根啊，那种高烧而僵直。那你知道人的这个后面这些经络啊，或者我说神经或者经络，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靠这个藤蔓类都可以通经络，对不对？它把水气输上来，这些经络比较得到滋润，就会松。那如果这个经络被这个邪气侵占住了，里头的不通的话，它就会紧，这样明白吗？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对不对？经络的气不通比较会紧，所以葛根能够把水气带上来啊，就这样子。当然我说的水气你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水气，对不对？只是人的身体的水会因为这个抽象的水气的移动而跟着移动，就是能量会统御物质，对不对？所以虽然葛根带上来的水气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可是它的确就可以把你拉肚子那个水换个位置啊。那这个至于说因为它能够把水气带上来，所以葛根它把水气带上来，一旦过头顶，这个水就是干嘛？就是用来清理全身的火。所以呢，各种各样的那个发炎症状，葛根蛮有用的，尤其是头部，就是耳朵发炎、眼睛发炎，这种东西的发炎啊，葛根特别有力量。就是所以葛根有些加减法，我是拿它治针眼或者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它有这个力量。那么那是呕吐，那儿科啊、哦，儿科有些身大热是这样，孩子长疮，那个会发热的那个疮，因为葛粉是很清凉的东西，所以他拿那个葛粉去敷那个疮，可以让那个疮比较不发炎，然后身体会凉下来，那是偏方啦，啊，古时候的偏方。那至于说呕吐啊、哦，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是。因为葛根是一个很凉润的药，所以我们现在 有时候日本料理店还有卖葛粉，对不对？就是用来夏天吃了可以清凉的。所以如果是那个小孩子胃里面有热毒的那种呕吐，就是热，因为湿热或者是热症的那种呕吐，那葛根吃下去会好很多。那还有一种肘后方有一个，他说如果用葛根捣汁啊，喝一碗可以治那个一个人忽然干呕不停，就是一个人忽然就是忽然的，那那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那其实是奔豚的一种，就是因为仲景的那个奔豚汤里面用葛根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奔豚，就是人的这个肾水啊，这应该说人的身体里面的水，如果你的心阳很够，它能够到达小肠，然后再从关元穴共鸣到命门的话，那你的全身的水就会被这个阳气所蒸动，顺着它该走的路上来，这样走，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可是你的心阳很弱的话，比如说像奔豚症啊，就是因为惊吓，就是如果你有被吓到过，那一瞬间你的心阳散掉了，那你这张心阳散，命门的阳就会散，然后它就没有那个能量去抓住底下的水了。那那些水就不再照它的那个阳气的指令这样子走，反而是一团水忽然失去了主人，他们就怎么样，就开始展现他们水克火的本色，你知道吗？他就从前面这样的倒，对吧，水淹金山寺了，这样倒冲上来，然后去攻你的心阳，他真的想要造反，你知道吗？就是七节之下终有小心哦，就是上面的那个人的这个水哦，他其实各有他自己的意志力一样，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小腹部这边有一坨东西突突的这样往上冲，那冲的厉害的可以冲到脖子这么高。这个东西呢，如果是就是张仲景在治奔豚有好几个区块的分法，如果它是还没有攻击到超过这个小腹的话，它是用大枣把这一个区块的水都巩固住，然后再用别的药去清那其他地方的水，其实是苓桂甘枣汤，苓桂甘草汤。可是如果苓桂甘枣汤以外，如果到了奔豚的话，那个气已经这样上来之后，那时候就要用葛根去干嘛，你知道，去跟底下抢水，就是把那些水斜向扒回来，然后就已经攻过了这个脾胃区块的时候，他就要用葛根去把那个水抢回来，免得被那个肾阴拿去乱搞，这样子就是用来拔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忽然冲上来的呕吐啊，葛根是可以用的，但是那是比较偏向奔豚的。那猪痹，这个痹有人是说是古时候的痹，有的时候是痛或者麻木，对不对？但是猪痹到底是各种痹，那请问你葛根到底能够解什么地方的痹？其实葛根一用啊，全身肌肉都会有一点放松，就是知道的啦。但是葛根大概最有效的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吧，因为它药气作用的点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医一定要思考形而上的东西。像今天早上班来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中国古时候那些仙丹好药都要求一定要用桑树的柴来烧，这样那个药才能够炼得好。那你说用别的火，用电磁炉呢？用什么无烟炭呢？那这件事情其实变成一个悬案，对不对？因为中国人真的很喜欢做实验哦，也不做实验就偶尔。就像你知道中国有一种很可怕的泻药叫做巴豆嘛，对不对？吃会狂泻，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呢，在家里面治过巴豆以后呢，他在那边煮茶还是煮水？然后巴豆壳还没地方丢嘛，就丢到柴火里面一起烧嘛。然后煮出来那锅水是隔着铁锅的哦，那锅水一喝之后就狂泻不止，所以它那个能量是完全可以过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你防护人在保险，都有一些灵魂可以穿墙而过。就是你学了中医以后，你就会觉得你活在一个鬼片的世界里面啊，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来啊。啊，对了，刚刚讲到桂枝汤。有同学在网上问我说，桂枝汤那个平常吃保养什么的，我说平常补药当然会吃别的啦，但桂枝汤有一个情况要记得要吃，就是如果你觉得今天有点淋了一场雨，或者是临时到了什么地方，你衣服没有穿够，那边冷气很强，那你马上就先吃桂枝汤，免得感冒，这样懂吗？就当你觉得有感冒的可能性的时候，拿桂枝汤来挡一挡是很好的，但是能不能挡得很好呢？不一定。就像我这个礼拜过得很痛苦，因为我为了庄子的课要怎么样教不会把学生吓跑这件事情，我挣扎了三天哦，严重到去人家找人家帮我算塔罗牌之类的，就是因为我有一些要教的东西觉得有一点难度，怕把学生听得很痛苦这样子。那结果那时候当我把庄子的课程摆平以后， 然后礼拜三我又被华范的很糟糕的学生刺激到，就我教到这个学生真的教到，就有一个学生他糟糕到我觉得想要在课堂上骂人渣，你知道，就我不太知道现在小孩子是这样子，然后被吓到，然后就有很多很多那种精神上面的创伤。那我就觉得，然后之后礼拜四礼拜五就随时都处在那种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你只要这一口气松了就会感冒的那种感觉，就身体面能量非常的不调和。然后我就吃桂枝汤啊，吃什么麻黄附子鸡心汤，就吃桂枝汤都没有效，吃麻黄附子鸡心汤更吃，刚吃的反而咳起来，吃真火汤也没什么感觉，不，就真火汤被许志耀拿走了，我没有真火汤可以吃。然后就觉得就是有一点惶恐，因为我怕今天病倒不能好好教书。结果昨天晚上炖了一锅肾气汤，一碗肾气汤下去，全身都舒服了，就觉得真正滋补的东西还是不要啦。但是如果你在那个身体没有特别虚的前提的话，那觉得有感冒的风险，那吃桂枝汤是很好，这样明白吗？那如果你像我这样已经把自己搞虚掉，那你就需要吃真正好的药啊。但是你也知道，有感冒风险的时候，千万不要喝肾气汤啊，因为喝了肾气汤会怎么样？会引邪入里啊，那感冒会被吸进来，所以你自己要斟酌，好不好？那这个。关于这个葛根呢，朱棣啊，他这个以润为通，多半都是全肩膀比较明显，但是全身要松一点呢、啊，葛根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葛根它是一个从阳明区块把那个水气通到太阳区块的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全身的肌肉都会被它润到一点点这样子。那但是呢，这也就告诉你它有什么缺陷了，就是。历代的中医都说葛根如果无限度的多用会什么？会结胃汁，就说葛根的那个水是把你身体本来有的水拉上来，对不对？那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你以为你是什么地球吗？地下水抽不完吗？那就会抽完，你知道？抽完你整个人就坏掉了。所以葛根用它用这个葛根还是有一个限度在的啊，所以不能乱用啊，它只能够用一下下。那至于说解，那这个至于说朱棣的话，我觉得它主要这个身体的那个僵直的那种高烧啊，它是很有用的。那起阴气，我觉得这三个字真的是很能够代表葛根药性的三个字，就是你身体现在有很多水放着没事做，对不对？它能把这些水挖上来，做它该做的事，这你不称之为起阴气，要称之为什么，对不对？葛根又不是热药，它是凉药哦，它是寒的。清凉的药，大家可以把这个身体底下的水这样子刮上来啊、哦，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幻玄幻的。那至于解猪毒哦，因为葛根能够把这个水气这样子打上，它又是凉的，对不对？所以葛字辈的东西啊、哦，什么葛花啦、葛骨啦，当然是解酒药啦，因为酒就是喝下去会把湿热积蓄在这个胃嘛。那你葛这样子又清湿又把又清热又把湿拉出来发掉，不是酒气就没有了吗？所以葛字辈的东西当然就拿来解酒了，所以解酒毒是可以的。那虫蛇咬伤呢，或者是化脓啦，或者头部各种炎发炎啦，这个东西呢都能够用葛根来清洁，但是呢不是所谓的解百毒。中国人说解百毒，有什么毒都可以解，葛根不是，它只是解猪毒，也就是用猪这个字，就是有几种它有效，有几种它没有效，这样懂吗？啊，所以不是每一种毒有一定范围。那像有人说它是特别能够解巴豆毒啊，就你吃了巴豆，因为巴豆是又热又下利的东西，那葛根是又凉又把水拉上来的东西，刚好跟巴豆可以互克，啊，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吃了巴豆的那个下利，就跟葛根性连汤症是。很像的，就是热力啊。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像，如果你像葛，我刚刚介绍一个解酒药，对不对？它历代就有人说，你用葛花解酒，其实那个药方里面一定会有人参，因为它不是无限制给你发的，你发的人会虚掉，会干掉的。当然，我会建议各位，如果你们爱喝酒的话，千万不要吃解酒药，因为你吃解酒药会让你觉得你可以喝的更多，然后你的肝就废了，这样懂吗？解酒药只能说偶尔一年有两次，比如说尾牙或怎么样，你需要挡一下的时候那样用一次，这样懂吗？春酒跟尾牙各挡一次，解酒药只能用在这个范围。你用的太多的话，真的会害你变成酒精中毒啊、哦，那这样不好。那至于说历代的这个十方本草学的学者呢，一定会 记得这么一句话说，这个葛根为阳明仙药，若太阳出病用之，反引邪入阳明。这句话有没有人听过啊？哦，之前很多人是一张白纸没有听过，真的好。那这句话是谁讲的呢？这句话现在就非常不容易抓住罪魁祸首。就是这句话是这样的，他意思是说葛根是入阳明经的药，哦，葛根入阳明经，所以一个入阳明经的药，如果你太阳病初感用的话，就会把邪气拉进阳明经，所以就会让邪气走得更深，感冒更严重。所以太阳初感千万不可以用葛根，就是这个意思。只因为这句话出现在本草历史上，从此以后中国人很不会用葛根，然后这个经方有很多方剂都被封印掉，就那句话害很多人。那句话到底谁讲的？对不起，能够找到的文献是这样子，元朝的王浩古说是张元素讲的。就张元素本人的医书里面呢没有这句话，是王浩古说是张元素讲的，所以这个责任非常难以归属啊。那张元素自己的书是讲什么？他就说张元素是说什么啊，味甘性寒啊，气味俱薄啊，体轻上行啊，服而为降啊，阳中之阴啊，其用有四啊，第一个是止渴啊，第二个是解酒啊，第三个是发散表邪啊，第四个是发散小儿痘疹难出啊，然后一阳生津液不可多用啊，不然用太多会损胃气。那他有时候可以发散表邪啊，所以这话说不定是王浩古给他栽赃啊。因为你知道，像我说张元素是一个分水岭，他提出归经理论以后什么东西都变了，可是有的时候还是要还他一个公道。就像柴胡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句话，后来我发现是明朝的李炎开始讲的，之前还没有，就很多罪把它归到张元素也是不对，就张元素提出一个想法，让其他人再扩充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些太细部的本草史你也不用知道的，我是真的很好玩，就这样一袋一袋这样倒着茶上去看是谁。那个所以呢，主要就是葛根呢，就是把这里的水拿到那里去啊，所以不是源源不绝的会生出水来的。那这件事情知道一下，那我们也知道，因为葛根是这样走，对不对？所以他在把水气带上来的同时，他对于强化太阳经的气有没有用啊？也有用。所以呢，桂枝根少药放少一点点有没有关系呢？好像也就没有关系了，因为葛根本身也会巩固太阳经，可以帮助这个治病的过程啊。那它的吃法呢，它是先用十碗水啊煮葛根，解少掉两碗水，然后之后就照桂枝汤的喝法来喝。那各位同学要知道一件事啊，桂枝加葛根汤不等于葛根汤哦。葛根汤里面是有麻黄的，然后桂枝跟芍药都没有减量的，这样懂吗？那葛根汤有麻黄，所以人吃的比较虚，所以如果你是桂枝汤而向背降的话，你最好就是买一罐桂枝汤，然后买一点点单位的葛根，像民众那边会想你批一罐单位葛根，然后一人就是五个人分一罐，再一人分到20克，对不对？你在桂枝汤里面加一点葛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就是那一点点桂枝跟芍药的差别不要去管它。但是葛根一定要加多，你看它这个葛根一放就4两，对不对？伤寒论里面什么桂枝芍药那些东西三两做一个单位，葛根因为药性很轻很薄，所以一放就要以4两做一个单位，这样懂吗？不能放少。所以桂枝汤，桂枝加葛根汤呢，如果你是一个平民无事的人呢，你打电脑打太多了，所以肩膀僵了没用，其实可以用啊。那但是那个大陆好汉山先生在伤寒论教材里面有讲到说啊，就葛根一用就至少要30克到40克以上，不能低于20克，就是一用你就现在剂量就1两就这样开下去，否则的话不太会有效，因为葛根需要用到那么大剂量。那你们好汉山的教材自己可以去看啊，所以我就不多说。他说可以治那个跟威灵仙啊、秦椒啊、鸡血藤这些通血的啊，治疗这个电脑玩到肩颈痛很有效，他会给一个方子，那方子很可以用。但是我还是要说蛋书，你们记不记得我在中医基础课有教你们一个交腹散啊？如果你的那个肩膀酸痛是根本命门火就不够，血气就上不来，你用葛根抽多了也没什么好吧，对不对？所以能够用需要用到交腹散的，那你用桂枝加葛根汤可能就不会很有效，那这个觉悟大家要有吧。哦，就是 命门之火还很重要的，所以你们自己还是偶尔要把把肾脉啊，看自己是怎么样一个肾啊。那这个是比较要紧的。那么今天也只能教到这样。那下堂课的地方就是教桂枝加杏破汤。那是在说，如果有一个人很容易咳嗽，每次感冒都咳嗽，你干脆在桂枝汤里面加一点杏仁跟厚朴，先把他咳嗽压下去，免得他发作这样子。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那我们下堂课再从桂枝加杏破汤教起啊，教得很慢。但是我跟你讲，我预定要教多少东西，我都有算好。所以如果我教得慢，我会设法把这个课再加长时间陪别的同学，好不好啊？所以不要担心我教得慢会乱删东西，我不会啊。